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你的众儿女一起打开主的话语，我们谦恭祈求你的帮助，帮助传讲的人能够不折不扣传递你的信息，也帮助这里一起聆听的人都有谦卑受教在你话语面前，以至于我们灵魂得你的教导，得以益处。谢谢主，祝福这段在你面前的时间，愿听到，愿传讲主的话语，愿领受你的道来敬拜你，奉耶稣名求，阿们。基督徒见证当中发现，没有哪一个基督徒好像在今生都是一帆风顺，只有在我们出信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应该信的主，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父，我们应该是万事通达了。但是后来发现，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现实并不像我们当年刚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天真的想法。信的主的人好像都一帆风顺，跟随主的年日不断的增加，我们慢慢会听到许多跟随主的人受很深的苦，甚至有些人就因为跟随主的缘故会受更大的苦。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基督徒生命中间所遇见的患难和苦楚呢？神在圣经里面又应许我们，将来在荣耀的国中，我们与他永远的在一起。但是现实，那我们也觉得有一种难以承受的那种，几乎想要到了要放弃的那种生活的际遇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在一直在这种 tension 一种张力里面，一个是神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有儿女的名分了，又有一个将来永远的荣耀，但是今生跟随主好像劳苦叹息。如何在这种充满死亡、充满罪恶、充满败坏瑕疵的虚空劳苦的时间，保持一种对永远的荣耀的盼望？我想就是今天罗马书第八章从十八节到三十节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提醒和帮助。这段的时间跟大家一起特别来学习罗马书六到八章，这是罗马书里面关于成圣的部分非常集中的经文。大家都知道罗马书整个主题就是我们因信称义，被称为有神的义加在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身上。但是一群蒙恩、一群称义的人，他怎么生活？这是罗马书六到八章的主题。特别第八章这里我们特别提到说，一群在主里面的人其实有保障了，有安全感了。第八章一开始就称为我们在主里面的人不会被定罪了，在律法的层面上，在关系的层面上，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世界上任何的灾难、苦楚、撒旦的控告都不能够夺去神的儿女在神面前的那种身份，这是地位上的一种安全感。但是在经验当中，我们仍然刚才讲过，遇到各种苦楚的时候，我们会灰心、会退后，甚至会绝望。我们来看看罗马书今天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基督徒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遇见的各样的苦楚。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好吗？如果有圣经的话，你打开罗马书八章十八节，一起来读一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想在这个方面、这个地方、这段经文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信了主的人仍然遇见苦难。第一个，我们应该用一种永恒荣耀的眼光来看我们今生的苦楚，要用永恒荣耀的眼光来看我们，用未来的荣耀来看我们现今的苦难。这是一个 perspective 角度的不同，视野的不同。所以那些属神的人，我们应当有一种新的眼光、新的眼界来看我们今生所遇到的事情。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这个比较是一个现今的苦主非常的真实，有切肤之痛，我们有叹息，有绝望，有灰心，但是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那个还没有看到。但是保罗说，如果把将来要显于的荣耀相比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事情就不足介意了，就可以放下来了。这是一个新的角度。这样的角度是什么原因呢？他下面告诉我们，受造之物，受造之物这地方跟后面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信徒，这地方受造之物是指非人类的啊。这个通常我们受造之物是包括所有的，非物质界，非物质界包括灵界，所有的都叫受造之物，但这一块特别是指非人类的，自己把人分出来。保罗用拟人化的手法来描述受造之物的心态，看见他们的里面的一种叹息，一种受到辖制的那种难受，他的渴望。我们来看看受造界哈，来看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那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当忍耐等候。这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是受造之物它的里面的现今的状态和它的一个渴望的心态。十九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这切望等候原文里面用一个非常比一般的渴望还要更强的，英文已经把它翻译出来了， NIV 这样翻译哈，新国际版翻译说，他翻译成不知道，他大概是都很挣扎怎么翻译。你看英文的时候，这个词强到一个地步，翻译的人都很挣扎哈。他说 ，For the children wait in eager expectation， 用渴望的一种非常积极渴望的一种期待来等候。等候跟渴望期待本来是同意的哈，但是这地方英文翻译都挣扎把这个希腊文翻译出来，它是一种非常翘首引睛这种渴望。渴望到一种马上要这个事情一定会出来的那种期望，在那里强烈的期望，这种等候。那今天有微信的时代哈，有手机的时代，现在期望，你看现在连写诗都不如写以前了。我最近发现有一些姐妹哈，弟兄特别姐妹写诗写得很好，古典的诗写得特别好，但是那种思念情人、思念配偶那种诗就不如以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李清照那种诗将来不会有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李清照手里要有手机的话，他只要打个手机，哎，丈夫你在塞外怎么样？他说没事了，没问题。李清照肯定写不出那个诗，哦，好好睡觉，他没事。那种以前那种思念渴望可以写出那种诗来，是因为这种情感激荡，在那里渴望丈夫，又担心他，那种现代人慢慢没有了。技术进步有它的好处，也有很多缺失和缺憾，但是这种期待渴望在那些订婚要结婚的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哎呀，你知道以前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的时候，跟大家讲等着师母来我们结婚了，等着他来，那时候渴望就是类似这样的渴望了，不怕你们笑话，真的不怕你们笑话，真的很等啊。那现在有手机就这种东西就比较少了哈。啊，你们都点头了，很好，你们很诚实，你爱你的配偶要表达出来。现在不打电话关心他，说明你要有问题，因为很方便的。但是受造之物这地方等待，用一种渴望的期待那种东西啊，现在人真是慢慢缺失了。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一出门回来都是给我带一些好吃的啊，我记得她去我姐姐家哇，回来的时候我知道算了时间，妈妈应该天太阳偏西，好快回来了。我一直在看那个山顶上那块妈妈的小影子出现了，在那一直等啊等啊，妈妈一来就有好吃带回来。这小时候的经验，那觉得时间好长，等候时间特别长。但是妈妈一回来吃东西，那个时间哦，一会儿几个小时到天黑了，很快就过了。但是等候时间很漫长的，你们体会过？ 我们都很多人都恋爱过哈，等候时间。那我们中间五月份生了四个孩子，哦，感谢神啊，祝福。但是你知道等候的时候，那些妈妈怀孕的妈妈，哦，特别是前面三个月有人呕吐啊，有人难受，后来哎呀再大一点又翻身就醒来，不但你受苦，你的先生也一起受苦。哎呀，有些姐妹说，哎呀，什么时候快生下来了？那个有些愁眉苦脸的，但是一生下来，我看他们都忘记了，都忘记前面那么辛苦了，是吧？妈妈们，弟兄们别点头。有一个弟兄说，哎呀，有个姐妹说她生产很痛苦，弟兄说，嗯，我理解。那个姐妹很快就回答 ，You don't， 你不理解，我们有我妈妈有多痛，你不理解，弟兄不要随便说，我们理解你哈，你。但是一生完孩子，那些妈妈好像都忘记了。耶稣也讲了，你们现在忧愁，你们现在焦虑，但是将来喜乐要充满在你们身上。就像母亲生了孩子以后，她好像忘记了过去的痛苦，因为世上生了一个 baby。 这是耶稣讲的类似的话。受造之物在这里极其渴望有一天神的众子，就是神的儿女们，要身体得赎，将来全然得荣耀的时刻临到。保罗是用拟人化的手法来表达受造之物都等着那样的时间，也同时告诉我们，受造之物的更新是基于神的儿女他更新的救赎的成就来发生的。所以我们的救赎是神的儿女得到更新的时候，连受造界都跟着我们得到更新的。看以赛亚书，看启示录，都看见我们受造之物的更新是跟着神的儿女得更新的。这件事情不要轻看我们的职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将来有一天神耶稣基督荣耀中间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得赎，身体得赎后面是指全然的更新，然后有新的荣耀的身体。这样的一种切望在受造之物当中，它是不得已的，它不是愿意这样子。受造之物慢慢的瑕疵败坏，学科学的人都知道有个熵增原理，熵增原理是热力学定律里面知道，宇宙是原来它是慢慢慢慢那个有序性会慢慢增加的，将来死寂。这就是描述了整个宇宙界一种熵增的原则，就是慢慢变得无序的。后来就像温度这边很高，如果我这边放个热气，热气组一个很热的地方关掉一会儿，热就会散到大家一起的地方，然后就变成一个均衡的状态，这是一种死寂的状态。所以世界的原则都告诉我们，发现宇宙是走向这种死寂的，将来表达了一种受造界里面他不愿意这个样子，但是他又不得不如此。他是谁？是因为什么缘故呢？那因叫他如此的，这是指叫他如此的是神自己，是神自己，是因为人的罪影响到受造界。创世纪里面开始，受造界受这些，受造界很冤枉哦，它本身不犯罪的，植物不会犯罪的，但是因为人的犯罪会在它森林就点火了，就烧的，所以植物是很无辜的。植物会说话的话，说：“哎呀，这个火不是我要喜欢被烧的，都是人不小心。”所以受造界它本身没有意愿抵挡神，就这些非生命的受造界，当然天使它有意愿，它犯罪。他会抵挡神，但是好多受造界里面不是他，是他的罪，但是他受辖制，是神借着看到罪，他审判的这个世界，受造界是沉沦失活，殃及池鱼，人的犯罪受造界遭殃，但是他渴望将来有一天神会把众子，神的众儿女被救赎的时候，他也一起得到更新，这是受造界的渴望。二十二节，受造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他说讲到受造界刚才讲的几情况，但是不但如此，二十三节，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就神的儿女，圣灵内住了一群人，他也这样的辛苦，也叹息，受造界叹息，我们心里也叹息。请问我们有神的儿女在心里为什么还叹息呢？叹息就是那些我们生命里面所遭遇的事情不如我们所愿。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说他孩子不听话，然后听到讲着讲的时候，不经意里面那个里面，唉，就是这样一种叹息，一种无奈，一种还有孩子啊，父母又厚爱养育他到了青春期那种不听话，让父母心里叹息。那个叹息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讲着讲着话里面都会，唉，就这样 这时候难过，就是我这么大的爱爱你，结果哎，好像孩子没有按照父母期待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父母心里叹息。圣灵住内住的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会救恩感恩，但是很多事情好像跟我们期待的不太一样，于是我们产生叹息，有的时候会对神叹息，神啊，你怎么好像都不管我了。我不知道你在跟随主的路上有没有这样跟神叹息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你还是很真诚的跟随主，看诗篇里面有很多这种叹息，甚至跟神这种 cry out， 就是呼喊出来，主啊，为什么你掩面不顾我，我还要等候多久。我们中间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心里，特别家里配偶家人有常年的病痛，都找不出原因，有些那种心里的叹息，那种难过是会有的，没有的话那就不真实，另外我们也爱得不够。当我们所爱的人遇到那些常年的那种慢性病的时候，或者看见我们所爱的人慢慢衰老，遇到一些无论在身体和心灵上的衰残，一种自然的规律带来的，我们看见他慢慢走路走不好了，看见他睡眠慢慢不好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心里会叹息，那个是爱。我们属神的人也会有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叫我们的身体得赎，23节后半部分。这地方大家不要误解，好像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人怎么还要等候儿子的名分呢？我们不是已经得到儿女的名分了吗？为什么还在等候呢？这地方儿女的名分前面也提到说，我们是被主好像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被领养到神的家，成为天父的儿女。但是这地方儿女的名分跟后面讲的身体得赎是一回事的，是指完全得赎的时候，就是完全神的儿女在我们身上荣耀显现出来。基督徒的得救，大家神学家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总结，用英文叫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我们的救恩是已经得救了，但尚未完全得救。已经得救就是在地位上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了，因信称义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但是尚未完全得救，我们还在败坏的肉身里面，我们还会犯罪，还会跌倒，还会软弱，还会受私欲的牵引，这是个现实。但是完全得赎的那一天，我们罪不再辖制我们，罪不再影响我们，那样的时刻还没有显现出来，那是全然身体得赎，那种全然的儿女的名分全然彰显的时候。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还会叹息，因为我们很想心里愿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里面那个罪又出来的时候，我们哎呀又克服不了，然后又对配偶讲了重的话，然后又对孩子生气了，我们也叹息，有的时候叹息自己好像不争气。我们活在这种真实的基督徒，就活在这样的一种 tension， 这种张力里面。我们已经得救了，也圣灵也内住里面，平安喜乐也有啊，但是为什么还在罪的各种吸引还在里面？我们活在这个张力里面，我们叹息。然后24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我们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我们不会盼望所见的，但是如果盼望那所不见的，我们就应该忍耐等候。所以这地方讲到第一种态度当中，要用永恒荣耀的眼光来看今生的苦楚的时候，我们要忍耐。那大家都会说，那有什么区别？你这个基督徒讲的跟我的心理辅导讲的一样，心理学家就说一杯水啊，就看你怎么看啊，你看有的半杯还是没有的半杯，对吧？你的角度要不同，是不是？你有听过这个辅导吧？哎，如果看到还有半杯呢，你就积极一点心态；如果看见哎我只剩下半杯了，你这个人心态不积极，你要把它表现，把它那个辅导心理辅导就是帮你转过来，让你积极一点吧，角度改变，经常说 perspective 要改变。这是心理辅导，你说第一点好像跟心理辅导是一样的，我们继续听好。神教我们要有不同的眼界，不同的眼光来看现在的问题，跟世界的心理辅导、人文的心理辅导是不一样的。心理学家知道我们需要有不同的眼光来看事情，会有积极的和消极的来看事情，但是人里面很难产生自动产生这种东西。你不知道有人看过去，他就是看那个杯 只剩下半杯了，哎呀我这个退休金又缩水了，他 他只看到这个事情，很难变得看了满足的一面。如果一个人他习惯看了正面了，那这个人已经生命是不一样的。已经一个人的眼睛看正面的跟负面的跟他的里面的生命状态有关，跟眼睛这些视力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内在有圣灵住的人为什么也会这样劳苦叹息，神怎么改变我们。第一点，首先我们刚才讲要有永恒的角度来看，那这地方属神的儿女，他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从第二点来看，就圣灵的帮助，我们在软弱当中有圣灵的帮助，这跟世界上面讲的跟心理辅导的这种不同的地方已经开始出来了。第26到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又提到叹息，替我们代求，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借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基督徒跟世界上还没有圣灵内住的人的区别在于，第一点，知道我们要角度变一下，从未来的荣耀来看今生的苦楚应该会好一点。但是我怎么老是不能够从未来的角度，我老是会钻到今生里面去，钻又下陷了，就看到很绝望。但是第二点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他是有软弱，但是他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激励，这是没有神的人缺乏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帮助慕道友，第一步最重要的关怀慕道友是能够接受神到他心里去，以后他有一种激励，一种 enablement， 这种东西是没有神的人没有的。所以我们很渴望慕道朋友接受主，就在于不只是得到永生的福气，今生有一种内在的激励是从圣灵来的，是非基督徒没有的。那我们也劳苦有叹息，但是这地方有的甚至到软弱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你们有这样的时候吗？有吗？这么少人点头啊？是我讲的是很孤独的一个声音，还是说这就少数人有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了，甚至到了不想祷告的地步了？你有这样的时候啊？有。你们都说，主啊，你怎么不管我了？好像我好像被你撇在旷野里面。世人都讲了，好像我在旷野，我好像被你掩面不顾一般。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离弃我了？如果救主在世上都有这种呼喊，我们跟随主的人，你觉得我一祷告好像神就在边上，你这个不要自欺啊，你可能不诚实。面对那种孤单的旷野，灵性的旷野，灵性那种灵魂的黑夜，在中世纪的圣徒讲灵魂的黑夜，在那里你感觉好像就你跟神，但是神又看不见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不知道神在哪里。甚至有人试探的回到，真的有神吗？就是回到那样的地步。但是属神的儿女跟不属神的在这地方区别很大。属神的儿女他有圣灵的帮助，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圣灵还要在那里，这地方叹息跟前面的叹息不一样，前面是无奈，前面的受造之物跟我们里面的那我们的叹息是无奈，没办法。圣灵叹息是有点像耶稣在世上叹息，看见人不信的时候，耶稣说，哎呀，我在你们中间还要等多久啊？大家记得哈，耶稣也无奈的时候过，叹息过的。圣灵也是这样的叹息，他看见神的儿女软弱，哎呀，他里面叹息，他不是看清我们，他是连续我们，然后他叹息完以后为我们代求。这地方圣灵很像妈妈一样哦，看到孩子不听话说，哎呀，叹了一口气，但是还是帮他把他建造起来。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替圣徒代求。弟兄姊妹，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甚至真的是不能祷告的地步。我记得读过见证，第二穆里是我们芝加哥伟大的基督徒哦，他到一个地步，侍奉到软弱的一个地步，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主啊，我很累了，我睡觉，哦，他就睡着了。他一天布道累坏了，也有遇到很多攻击，身心疲乏，到晚上他都没办法祷告了，没力气祷告了，他就跟主说，主啊，我很累了，我要睡觉。你听到这是伟大的目的的祷告吗？主啊，我很累了，我要睡觉。也听到这时候说，有这个出信的人这样祷告，你怎么伟大的目的也这样祷告？软弱了， 身心疲乏，主啊帮助我。戴德生也是到了一个地步，妻子死了，女儿死了，很孤独了。戴德生有一个地步都没办法祷告了。有一天他在海边走啊走啊走啊，就觉得自己里面心灵魂深处极深的一种忧伤和烦躁感在他的心里，这是伟大的戴德生哦。最后圣灵在里面帮助他，很轻微的帮助他说，你就回到，你看断奶的孩子也很焦躁啊，断奶的孩子也很不安啊，但是不断奶他不能够睡得沉啊，是吧？所以断奶的孩子所经过的，他是最后断奶孩子安息在母亲的怀里，是那个的安息之境的途径。戴德生被圣灵提醒，哦，再次回到原来安息在神怀里就够了，不是要忙忙碌碌要做多少宣教的事业。所以这些圣徒都经历过这种极其疲乏软弱到一个没能力祷告的地步，但是圣灵用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来爱抚，来温柔的挽回这些属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灰心，虽然生命当中有焦虑重担，有疾病，有甚至身体的衰残，但是属神的儿女非常不同的是，圣灵内住在里面，他真正用一种温柔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是非常宝贵的。然后你能够他替我们祷告，我们也可以顺着他的心意一起祷告，承认在主面前我极端的软弱。我记得好几次听到师母帮助一些辅导一些姐妹的时候都说，我们就承认在主面前我们很软弱的关系，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在人前可能装作我很刚强，不想让人被人看清，但神都知道我们的本体，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软弱，没什么好装的。但是在主面前很真诚的说，主啊，我就是这样的软弱，现在我就是这样败坏，甚至求主帮助我。这样的时候你就从圣灵那里来支取他的能力的帮助， enablement 激励。基督徒跟宗教徒很大的跟世界宗教很大的区别，都很多人说宗教都差不多叫人行善，这只看见很肤浅的一面，这只看见宗教伦理里面的共同性叫人行善。但是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圣灵，连犹太教里面都没有圣灵的常住，犹太教里面有圣灵零零星星的帮助，但是没有圣灵的常住。你看旧约的时候，圣灵偶尔临到士师先知的身上做成的功夫，圣灵就收走了。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圣灵内住在属神的儿女的心里，这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真理，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一个慕道友发现了。慕道友在一个青年组查经说，他看好像旧约里面的圣灵都是好像没有常固定在一个人身上，我忘记在青年组还是哪个小组，一个慕道友提出来观察到了，他说新约的时候圣灵住在基督徒身上，哇，我都汗颜了，因为我们中间基督徒还没有发现这个事情，一个慕道友发现了，这是很认真读经的慕道友啊。这样的人一定会信主，我相信。他在慕道的时候就发现圣灵在旧约的工作跟新约的工作不一样。哦，你见过这样的慕道友？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支取，向他支取，住在我们里面，他用叹息为我们代求。温柔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因为神，圣灵知道他的叹息，他知道是按照神的意思为我们求，可能求的不是我们的意思，可能求的不是我们喜欢的。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胜过强过这个方言，他为我们祷告，方言祷告也会有自我造就，但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知道神对我们最好的给我们，很可能我们现在还不想要那个东西。第三个方面的角度，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要应当坚信神可以使现今的一切变成未来的荣耀，坚定的相信，这是个信念。第一个是一个角度的不同，第二方面是一个圣灵的，是神的激励，第三个方面是要信念，这个信念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这个信念是世界上的万物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是我们来看这段大家很喜欢的经文，也是被误解最多的经文，2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节经文为什么常常被误用呢？很多基督徒你在探访关怀别人的时候，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哎呀，万事都互相效力的。你经常听到这样的鼓励吗？ 你不一定，或者 你经常这样鼓励别人好了。往事的互相效力，轻飘飘的讲，别人听起来好像说这个塞翁失马一样的。中国人讲塞翁失马，这个马丢了也许是好的，果然是好的，没发现这马丢了，后来不愿去，他不愿去当兵了，是不是？他免掉后来又那个人打死了，他没死，哎呦，马丢了多好。这个塞翁失马里面多是反复，你看见是道家里面很重要的辩证法思想，你就是祸兮福所，福所依，这是祸的事情，表面上看来是祸的事情，还是福在后面呢？这是辩证法，道家的辩证法。但是我们这里跟道家辩证法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今天怎么有没有想过，我们也讲万事互相效力，哎，不好的事情，万事特别是不好的事情哦，在神那里可以变得好的，这跟道家讲、老子讲的有什么区别吗？有区别。好，我记得好查经的时候，有人已经发现了很大的区别。首先，万事互相效力，这地方的益处的益处，不是一般的世界上能看到哦，我马丢了，我就不用当兵了，不用死了，哎，这个很好。但是万一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一直在那里没有拿走呢，万一马丢了，孩子被拿去抓去当兵怎么办呢？当兵又死掉了怎么办？那你就是你就没有塞翁失马的事情故事了。所以塞翁失马还是在一个人间看来好处的事情上，跟我们这里讲的永恒的益处是不一样的。否则的话，基督徒就不能够面对长期的苦难跟身体的衰残这件事情，不可逆转的身体的衰残和长期不得医治，甚至最后病痛被主拿走死了这件事情。最后我们看见有人信心崩溃了，一直祷告医治没好以后信心崩溃了，这种事情看了不少了。因为求的是今生的益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爱主的人跟爱神的人的益处。的益处首先它是指永恒的灵性的益处，所以难处临到我们身上，神可以使用我们的难处来变成对我们灵性的益处，塑造更像耶稣的性情，这是神喜悦的事情。我给大家讲过我们家的故事，你们已经很熟悉了，忍耐一下。我爸爸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以前他也不是欺负别人，就是很容易喜欢打抱不平，像血气方刚的一个人，就是很脾气很大。这他也没欺负别人，但是他会别人要欺负我们的话，他不得了了。那他是我们家可以保护我们孩子都很安全了。我爸爸很那个，但是后来他信了主以后，他变得很温柔了。那被逼迫的时候，那真的无辜的各种羞辱，他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很多羞辱，哎，他都温柔的接受。不认为这个是人对他有什么不满，他认为这是因为为主的缘故。啊，我亲眼看见有一天小朋友他蹲下来做事情，小朋友啪打他一下，啊，我看看我爸爸什么反应。我爸爸很温柔的看着那个孩子，哎呦，弟弟，不要打爷爷，邻居的孩子啊。这是我看到我爸爸后来又是以前的那还咬的。有一回我们家的羊吃了别人的地瓜，哇，那个邻居那个丈夫那个好火到我们家里把我妈拉去看一下，这是羊，你们羊吃的，把我这些边上的人都说，你要感谢耶稣啊，你要是他的先生要没信耶稣的话，你今天皮都没了，你对他太太这么厉害，拉过去看你羊吃的那地瓜吃的一点有什么，你要这样对他太太，你真的他要不信耶稣你皮都没了。那这是我爸爸的改变了，他万事互相效力了。所以我爸信主以后，他因为奇迹信了主，大家知道肺结核晚期，当年没救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肺结核没救了，他死了，哎，他没死，他快死了，快死了，快死的时候，好多人来看都觉得，哎，他没救了，快要死了，但是主奇迹般的医治他，那他信主以后还得到灵医的恩赐，他有一病赶鬼的恩赐，他在那里别人都知道这位伯伯祷告，圣灵充满，然后有些人连鬼都出去了，哎，我妈妈得。气喘期的气喘病，他怎么祷告就好不了。我妈妈祷告，我爸爸一直祷告的话，我妈没好，他也觉得这神给他很大能力，怎么太太祷告都好不了。所以有一天他查考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能力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就像刚才弟兄祷告的一样，恩典够用。哦，我爸爸就明白了，原来神的恩典够用了，大概妻子这个长期气喘好不了了， 他仍然祷告，但是不是求医治了。他知道主啊，你给我们家够用的恩典，孩子小需要妈妈，所以你给我够用的恩典。他就这样祷告，所以生命就慢慢改变了。后来大家也知道，我见证过我哥哥在19还是20岁那年，因为医疗的事故死掉了。那时候我爸爸刚刚信主，我才3-4岁，刚刚知道我哥哥去世的事情，我都有记忆的。但是那时候有很多冷言冷语，虽然不一定在我爸面前说，哎呀，你信耶稣信那么迷，儿子都死了。哇，这个话是很痛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过这种刺痛哈，这不但没同情，还刺激。但是后来前旧的事情，万事互相效力，怎么发现那万事互相怎么效力呢？后来因为我妈妈因为这件事情，生命极深的怜悯，对那些孩子病痛重病的人，特别家里孩子有重病的人，她去探访就非常有效。她去探访，一看到为别人祷告，就哇，看见这个阿姨家里儿子都死了，还今天还仍然可以来关怀我们，还有喜乐，他就看见主会帮助他走过，也可以帮助我们走过。这个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了。我哥哥在临终前也得到救恩了。所以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看见，人看来很苦难的事情，很大的这种都可以退后让我们离开神的那些理由，但是主借着圣神在后面工作，是万事互相效力，是爱他的人的益处。这地方爱神的人不是指特别敬虔完美的人，他爱神的人或者说蒙神所爱的人，是指一切属神的人。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解，哦，他可能很爱主，他遇到这样的万事可以互相效力。这爱神的人或者蒙神所爱的人，都是指一切属神的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福气只给那属神的儿女，而且是必然给的，不是像塞翁失马那种是辩证，是没准马丢了，没准对你有好处，说不定对你有好处，那是道家的辩证法，很大的不同是吧？是灵性的益处，它是一个确定的益处，而且只给神的儿女。所以我鼓励啊，慕道的朋友认真寻求神，你得到你这个福祝福是特别是给神的儿女，给神的儿女，你的苦难一定会给你带来益处，而且是带来灵性的益处，一定的，不是没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家人，你所爱的人遇到患难低潮软弱或者病痛，为他祷告，但是借着这些苦难来使我们得到灵性的益处。然后神看见，我们看见那个神做了救恩的次序，这地方我们看一下就结束。因为什么原因呢？神所预先知道的，这地方预先知道不只是好像我们时间上跨越时间的预先知道，是使蒙神所爱的，跟神有关系的。神就预先定下预定预知，然后预定这些人去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使他的儿子能够在许多弟兄中间做长子，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长兄，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所以从预知，神预先知道跟神所认识的，神所爱的，然后神把他定下来去效法他的儿子耶稣。然后预先预知预定下来这些人呢，神又招他们，就是前面是在永恒中间所做的事情，但是在招的时候，在历史中间，神就借着福音来把这些人恩招，有效的呼召临到这些人。比如说布道会啊，这些蒙神拣选的人借着布道的信息，他圣灵感动他，他悔改了，这就是招他回来的。永恒中间被神招的人，然后神借着福音的恩招把他招回来接受主。招他的来的人呢，这些人神称他为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他，他悔改了，被称义，这是同时发生的事情。被称义，称义的人呢，神要使他将来得荣耀。你看又回到荣耀了哈。荣耀虽然只有3次出现在第八章里面，但是确实很重要的主题，从荣耀开始到荣耀结束。你第八章18节前面这段提到荣耀，中间提到一次荣耀，最后又回到荣耀，都帮助我们看见今生的苦难经过神和陶匠一样的在手中塑造，可以变成未来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来面对基督徒今生的苦难，我们来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这两天读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在博物馆里面，有一天有一群人到博物馆去，那个导游就在博物馆进去看的时候，一群人看不出什么，很多密密麻麻的那个线很乱，他就觉得这个导游怎么带到这种地方来看，那个各种灯光啊杂乱无章，这个眼睛看着都不舒服。后来 导游说等一下等一下不着急，他知道他因为带了好多人，知道那些客人进来就不太舒服，也在困惑怎么回事，这里很乱好像。他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从这里走，导游就带着他换个他另外一边到后面去看。在后面一块呢，灯一打开一看过来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很好的 pattern， 很好的设计。后来就告诉他，导游就给他其实上一个属灵的功课了，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导游，不一定是基督徒导游，他就说你看，他说我们人生里面也是有的时候都看了这样很杂乱无章的，但是设计师背后有一个美好的心意，你看到这个角度看过来的时候，原来那地方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在里面，跟刺绣一样，你要背面看的时候东一针西一针，你什么都看不清楚，你一定看听过这个故事，但是从另外一边看，哦，这个 pattern 那个设计是完美无损的，非常漂亮的，精妙绝伦。在天堂荣耀的另外一边就是今生，我们看很多事情苦难，发现没有意义，没有目的，也很困惑，但是神给我们超越的眼界，超越的眼界，能够看到神的角度，荣耀的角度来看今生。不但神改变我们的角度，他也在我们正在走的今生软弱当中，他赐下神神圣的激励给我们，就是圣灵在我们为我们代祷，神圣的激励与我们同行。最后我们坚定的相信，有一个属天的信念在那里，坚定的相信神在护理当中，在他的 providence， 在他护理当中，神有美善的旨意。有属天的眼界，有属天的激励，有属天的信念，来帮助神的儿女在患难苦楚的今生能够活出越来越像神儿子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的恩待一切正在受苦、在低潮、软弱甚至困惑中的弟兄姐妹，愿主主你自己荣耀的圣言借着圣灵温柔的帮助，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今生所受的苦楚要成就永恒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弟兄姐妹属天的眼界，从未来的荣耀来看今生的苦难，特别是那些为主所受的苦。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切实的经历到神圣的激励、圣灵叹息的代求，能够知道主你自己温柔的帮助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主啊，你也赐给我们刚强的属天的信念，能够知道神你可是万事的互相效力，是属神的人、爱神的人得以属灵的益处。谢谢主，奉耶稣名求。